本来考虑画三个圈给满分，可是我们怕老师有满足情绪，所以决定评分要严一些， 跟老师给我们评分一样。 老姑娘真漂亮，哒啦啦，叽叽嘎嘎嘎啦嘎哟嗦，耶稣多么大，玛利亚苏耶勒多，西库达伊达给我拿西，爱嗦苏吉，日曜苏吉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日本电影《我的老师》。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，我们再见。